请掀开经本，观众生业缘品第三。上一次讲到不净三宝，我们接下去看这段经文。若有众生心神常住点悟生理，或邪难类自行淫欲，或杀或害，如是等辈，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处无期。这个是造极重罪业的第三种，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。第一个是不孝父母，第二个是不敬三宝，第三个是精神常住这个侵蚀侵犯损失损坏常住这个戒罪很重，那么这个是属于偷盗戒，这是诸位都应当要知道。那么一般人把这些事情看清了，以为这是小事，微不足道，不知道犯了严重的过失，这是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定要细心去体会。常住有四种，所以常住常住，这是指这个寺院安堂道场里面的这些不动产，土地、田宅、房屋，被称之为常住。常住，那么只可以受用，决定不能够变更买卖。这是常住无。你要是变更买卖啊，这个罪就极重。第二种啊，叫十方常住，十方常住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四世供养，饮食、衣服、物具、医药，这是十方信徒供养。出家人不是指定某一个人，这个道场里面所有出家人都有份。如果你是侵犯据为己有，这个是盗窃。第三种啊，现钱现钱的，那么这是我们得到了信徒的布施，这个布施范围比较小，只是现钱的这些出家人不像前面讲的设方，设方那是所有一切出家人通通有份古时候出家人没有家的，只要是道场都可以挂单，都可以受用他应当要接受，因为这个供养是供养十方的，所以一切出家人都有份。那么第四种啊，叫十方现钱现钱之物，你比如这个出家人往生，往生他遗留下的这个物品，这个叫十方现钱虽然是现钱，他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那十方都有份。所以这个戒罪呀，是从这个地方戒的。世间比如偷盗，你偷一个人的，你欠一个人的债呀，啊，这个诸位同学必须要晓得，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，通达事实真相，这个世间人绝对不会说某人占了便宜，啊，这个话不是真话。某人吃亏上当了，也没这个话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生你夺取别人的，你来生要还他。这个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嘛，因果报应嘛。啊，我们夺取，将来在来生遇到这个缘了，我们这个财物也被别人夺取。啊，我们要是经侵占别人的，将来别人也侵占我们的。所以人与人之间呢，佛讲四种缘呢，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生生世世永远搞不完的，就搞这个事情。啊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的？就是讨债还债、报恩报怨来的嘛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了，恩要报，怨呢，哎，算了，不要再搞了，就把这个账消了。啊，我们欠别人的要还，别人欠我们的不要了。把这个账啊，从这一生都把它借了，都把它了了，这样才能念佛，才能够往生净土。如果你这个恩怨债务常常记在心里面，到时候佛来戒人呢，拉都拉不动啊！你在这个世间事没完呢。这种事是没完没了的，啊，就欠一个人的，你还一个人，这个事好办。啊，如果是这个地方政府的，啊，比如说这一个城市、这个地区的公共的设施，那你要是盗取，啊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戒罪呀，要知道。公共设施是这一个地方人纳税的这个财物来建设，你要盗取，这个债主这一个都市的人都是你的债主，你一个一个的还，你要还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公共设施决定不能盗取，罪太重。如果这个设施是国家做的，那个麻烦就更大。将来戒罪呀，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。啊，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罪的轻重啊。随便破坏公共设施啊，这个罪太重太重了，这是向一个人解释。那么寺院庵堂叫三宝屋，这个罪呀，比到一个国家的这个财物的罪还要重。为什么呢？它是通十方，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一切出家人都有份。那么你这个戒罪呀，要向净虚空变法界戒罪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所以到三宝屋，到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啊，都堕阿鼻地狱。所以有人说这个好像太不好道理了，啊，这一草一木一针一线算什么？为什么有这么重的罪？所以你一想他那个主人是谁呀，你就明了了，他主人是净虚空变法界一切出家人， 你向他们借罪。道的范围非常广泛的，不仅限于偷盗啊，所以道这个在佛经里面的解释叫不逾矩啊，常住负责管理的人，他要权衡，要衡量，你这要的东西该不该给你啊？该给你，他要不给你，他犯戒啊，那他也犯盗戒啊，他据为己有，故意刁难不给你，不该给你啊，他给你也犯戒，所以相当不容易。管理这个三宝的财物，这个一不小心呢，就造严重的果报啊！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！我们如果说浪费三宝物，也是这个现象啊！我们为三宝借神一分钱，借神一块钱，是你自己种福啊，你种的福很大很大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是给十方一切出家人在他们面前求福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要是浪费清神，你这个罪过就重了。所以今天一般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啊，出家人也不讲了。你看看现在讲经的法师，谁讲戒律啊？讲戒律人家骂你啊！你讲戒律展开这个，你天天在骂我，谁愿意听骂人呢？啊，你讲戒律一个听众都没有。啊，但是那是讲真话了。啊，所以阎浮提众生，地藏菩萨讲的。起心动念无不是罪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过分的啊！念念在造罪业啊，念佛往生谈何容易啊！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要警惕的啊。那么要晓得这个果报的严重性。那么底下这一段呢，点悟生，这个是犯淫戒啊。僧是出家男众，尼是出家女众啊，世间人无知啊。啊，淫物生你，或在前栏内，这个底下是什么？底下是不是出家人？啊，甚至于夫妻参加寺院里面的这个法会，法会有长的，对长期的法会，啊，比如。水陆佛寺或者是梁皇忏佛寺啊，都是差不多七天以上的啊。这个传戒的发挥时间就更长了啊。有很多居士在这个期间参加发挥啊，住在寺院里，虽然是夫妻在寺院里头要有淫欲的行为，也列在这个罪里啊。如果不是夫妻，那个罪就更重了，那是邪淫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都是堕无间地狱的罪啊！现在人哪里晓得有这么严重的果报呢？啊，或杀或害呀、啊， 这个多半都是最强劲啊，引悟之后啊，再把他杀人灭口啊，这个罪就更重啊。所以这些造这些罪业的，都是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的。再看第四段，若有众生伪作沙门，心非沙门，破用常住，欺狂白语，违背戒律，种种造恶，如是等辈，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。前面两句这是举罪啊，沙门是修行人啊，这个并不是指僧尼，僧尼比沙门更殊胜啊，沙门在家居士都可以称沙门啊，这两个字是梵语音译，它的意思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啊，所以出家在家了都可以称沙门啊，你只要认真修行啊，如理如法的修行人呢，都可以称为沙门啊。沙门这个名称在印度是普通的称呼，所有一切的宗教徒不一定是佛教，只要认真学习断恶修善，通常都称沙门。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沙门呢就变成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统称。可是诸位要晓得，他通在家，所以称沙门是比较谦虚一个称呼啊。那么他装作沙门，他不是真的修行。那么装作修行目的必然是欺骗众生，所以这一段经文青莲法师在科判里面把它判作破戒狂人啊，狂是欺狂的欺骗人。下面呢这是说他的罪状，破用常住，你不是真正修道人，这个十方供养呢是供养修道人的，你真修道他就得福啊，他供养的修行你修得很好啊，最低限度你来生的人生升天享天福，他沾一点光，这最低限度啊。如果你要堕三恶道了，你就亏负于他了，你就欠他的债了啊，这是佛家所谓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，要还债的。如果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修行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，他的福就更大，他这个福田呢就真正正上。 们由此可知，出家人这一碗饭很难吃啊！啊，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学们，比那个乞丐讨饭的难吃的。乞丐，人家布施给乞丐，绝对没有想到要种树，绝对没有想到要回报。啊，所以乞丐讨来的那一碗饭好吃啊！啊，出家人接受这个布施供养，这个难吃啊！今生不了道，皮毛带就换呐、啊！世间这个行业很多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出家？选择出家，说老实话，不能够。这个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选择阿鼻地狱啊？为什么要干这种苦事？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，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，非常严肃啊。啊，我们看到现在出家人，实在讲的是读经太少了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的，没有几个人呢。啊，而一般社会人认为说，这出家这个行业很好赚钱呢、啊，啊，又不要纳税，啊，也不要很辛苦的经营。世间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很辛苦，去求学学技术啊，出家人要学这个金蝉佛寺顶多三个月就行了，就很熟了，就可以开始赚钱了啊。如果你再有能说善道，哦，那赚钱很容易啊，要不了几年呢，你就可以赚几百万、几千万都来了。可是要晓得，后来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阿鼻地狱罪受完了，还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还债呀。啊，决定不能说是欠债不还的，没什么道理。因果通三世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所以这种做法是破用常住，欺诳白蚁，这个白蚁是咱家信徒啊，你欺骗他们啊，违背了佛的教戒啊，种种造物啊，这个造物是贪嗔痴慢啊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是第四类堕阿鼻地狱。阿鼻是五间啊，第四类的人。末后一类呢，偷藏诸物啊，这是用盗心来盗窃盗啊。比前面的亲损啊还要严重。若有众生偷窃常住，财无故米、饮食、衣服乃至业物不予取者，当堕无间地狱。千万亿劫求出无期，这个后面两句是他应当得的果报。常住前面说过四种常住啊，你要是用盗心啊，偷盗的心窃取，或是你自己用。你偷到自己的享受， 或者是给你家亲眷属去享受，都不犯这个罪。这个罪啊非常非常之重。观佛三昧经里面说啊，到三宝屋啊，他的这个罪过超过杀八万四千父母。你看看杀害父母前面就是阿鼻地狱罪业，偷盗三宝屋那个罪业比杀父母的罪还要重啊，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。佛在经里面举的这个比喻，比杀八万四千父母那个罪过还要超过。华具菩萨在经上说过，忤逆四众我也能救，盗僧物者我不能救。华具菩萨是等觉菩萨的，跟观音师至地藏菩萨是相等的。他们说的话真话，不是假话。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道场，居士道场，居士道场弘护正法，它的因果是跟这个寺院庵堂相同。那么这些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清楚。我们有所需求，可以向常住说明啊，常住供养，这是正确。决定不可以瞒着常住啊，自己来窃取，这就错了。最容易犯的这个常住屋啊，纸张啊，像通常讲的信封信纸，我们拿随便拿来私人写信。很小的事情，不学佛的人哪里会知道你看一般社会上在政府机关做事也好，私人公司里面做事也好公家的物品像这些东西都随便拿着自己用啊。不懂得佛理，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生，李老居士在奉司官府封，他当主任秘书，他告诉我，他每一次去领这个信纸信封，一定要向奉司官报告，我的信您的信纸信封啊，有的时候我私人写信也要用。那个奉司官嫌他啰嗦啊，哪一个不是这样啊？为什么您每一次来临的时候要说这么几句话？我说这几句话，你答应了， 我不犯道戒啊，我没有得你同意，我用公家信封自己写信，我犯偷盗戒。啊，这是明理的人啊！啊，一张信纸，一张信封，他都这么谨慎，可见其理了。所以，小小戒要留意，不可以轻慢的认为这是很小的事情，没有罪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。啊，我曾经跟诸位同学说过，我以前啊念中学的时候，有个校长，周邦道先生。啊，以后他来到台湾，啊，那么过去在中国大陆，他做过教育厅长，啊，他是江西人，抗战胜利之后，他做江西省教育厅长，在台湾呢，他做考选部政务次长，啊，政务次长在中国就是第一副部长，啊，公家配给他有汽车。他老人家是公事出门用公家的钱，私事出门自己乘巴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敢浪费公家的汽油。啊，不轻损呢这个国家的财物啊。啊，在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官员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都是在家居士，天天读经的，明白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他们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。啊，家里面有电话，电话是公家给他装的，不是公司不用家里电话啊，家里面小孩都不准打电话的念念呢都能够为国家想啊，啊，替国家借神一分钱都是好事情啊，一点都不敢浪费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电话，啊，国际电话，啊，不懂得长话短说，啰里啰嗦的，一打打好久啊，轻声长住，啊，你本来这重要的事情，几句话可以能解决的，啊，你拿起电话的时候，在那边聊天问长问短的，啊，这个电话这费用的时候长住付。轻声唱出了，就大家不晓得这个厉害啊，所以我鼓励大家，现在的时候我们这个有些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传达讯息，最好通通用传真啊，传真能够节省时间啊，你有5分钟可以传十几张纸，这十几张纸你写的东西内容够丰富了，这个好啊，而且他拿到传灯一遍没有看清楚还可以看第二遍啊，电话打半个小时不如5分钟这个传灯的效果啊，这个电话费用跟传灯费用是相同的，你省多少啊啊，所以不知道啊， 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自己不晓得，将来堕阿鼻地狱很冤枉啊！阎罗王把你这些事迹当面拿给你看，你一句话都没得说，你的证据都在呀。细说都在戒经里面，此地是把重要地方略略的提提而已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能体会到物力的艰难啊！啊，这一切众生，全世界的众生，不知不觉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虽然享福，那个福报差不多快享完了，福享尽了，灾难就来了。啊，这个灾难，佛法里面讲花报啊，果报在地狱啊。啊，花报是果报的预兆啊。我们怎能够不警觉啊？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短短的数十年寒暑咬紧牙根学习释迦牟尼佛，啊，过一个最简单的生活，最朴实的生活，除了弘法利生呢，这利益大众啊，我们应当要做。个人生活需求必须要节省到最低限度啊！啊，如果我们出家人身上一分钱都没有，如法了。那真正如法了。那我们出门需要用钱地方，常住供应。啊，我出门也要节省，回来之后还有多余的，交回常住。我们能这样做，决定得到一切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！我们今天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不如法、不如理，说老实话，诸佛不护念，龙天善神瞧不起。啊，谁在你的周边呢？妖魔鬼怪呀！啊，妖魔鬼怪啊，得其便利啊！啊，所以你常常有病苦、有殃法，自己还不觉，还不自觉。啊，不学佛的人，真的不明白，学佛的人明了了。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呢，干什么的？两桩事情，一个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两桩事情。上求佛道，一定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这就是上求，这一生当中决定办到。下化众生，就是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样子啊，那个下化你就做得很圆满了。啊，今天世间人贪财贪名贪利，我们做个样子 把财名利舍得干干净净，这就是瞎话，不需要说，也不需要人知道啊。你肯做，有一两个人晓得，他们就会宣扬，他们就会告诉人，哦，哪个地方出家人是在这个做法的。这些出家人身心清净，得大自在，智慧充满，这个令世间人羡慕，令世间人向往，来向你学习，才能收到真正利益众生的效果。世间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世间人以为这些大自然与我们没有关系，所以把这些灾难呢都推给自然灾害，哎，非人力所能为啊，责任都推掉了。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懂得医报跟正报是一体的，一正报二啊，特别是华严经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讲得十分的透彻明白，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毫发微尘，那么小，那么微不足道，都影响到净虚空别法界。你一念善影响虚空法界，一念恶也影响虚空法界，于是佛给我们说的共业所感，这个话我们听了决定没有疑惑，古时候的这些帝王包括知识分子啊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不读佛书的，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遇到自然灾害他们都很认真的反省忏悔改过自新，来挽救机运，他们懂得这个道理。现在学了一些科学不承认这个事实，认为这是妄想，这是幻想，不合乎科学的原则，迷信科学。科学所研究的是整个宇宙人生某一部分的，佛法是讲全体，执着某一个部分呢往往伤害到整体啊，唯有顾全整体大局才能够解决问题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佛在大乘经典常常教导我们深解义趣， 啊，我们结的钱不行啊，这个身结一定要身体力行。再看底下这段经文，地藏白言：圣母，若有众生作如是罪，当堕五无间地狱，求暂停苦，一念不住。啊，无间呢，也就是阿鼻地狱。有时候经里面说两种，有时候把它合在一起说。啊，究竟是一是二，没有定论。啊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地藏菩萨略略地指出前面五类的重罪，这是决定堕无间地狱。啊，若有众生造如是罪业，这个如是就是指前面五大类，这个五大类业都是严重的是我也。地狱果报出来之后，它还有余报，余报在恶鬼在出生，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得人生。所以得人生呢，相当不容易。啊，三恶道的时间都很长，啊，这个地狱那就不说了。啊，恶鬼道佛在经上讲的，鬼道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。啊，人间祭祀鬼神，初一十五。来祭祀他们，祭祀他们，请他们吃饭，那正好啊，他的一天是我们一个月吧，我们初一十五请他吃中午饭，请他吃晚饭，那他的一天嘛。啊，魔鬼道寿命短的千岁啊，也算一年360天呢，照这个算法的时候，所以鬼道寿命都很长很长。啊，以前章太炎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啊，他在鬼道里面天天去上班呢，啊，还看到的是有汉朝时候的鬼，啊，他是读书人。汉朝这个年晋隋唐，他都跟他们见过面，鬼道见面。所以这种情形我们都要晓得。畜生道有些寿命很短，但是畜生律痴非常执着他的身形，所以很难脱离畜生道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他过去在奇树结古多人住过一段时间，在那边讲经说法。起源建设曾经有一些工程，啊，在做工，大概建房子，啊，这个地下呢有一窝蚂蚁，佛看了这个消息，那弟子们看到了，是佛看到蚂蚁为什么笑？佛就告诉他，这一窝蚂蚁，其尊佛过世了，他还是蚂蚁身，不是他寿命那么长了，他执着那个身相是自己，死了之后投胎还做蚂蚁，生生世世做蚂蚁，不知道出离，叫出生到愚痴啊。你了解事实真相， 才知道三恶道的可怕了。三恶道怎么去的呢？造作十恶业去的。啊，破戒造十恶业，堕三恶道啊。请看底下经文。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也，云何名为无间地狱？啊，这是摩耶夫人听地藏菩萨讲无间地狱这么严重啊，都在无间地狱，千万亿劫求出无期，这太可怕了啊。那么什么叫做无间地狱啊？摩耶夫人带我们提醒啊，地藏被圣住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，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啊，我们常讲的十八层地狱就是指这个意思啊，十八层地狱是十八大地狱，是四有五百名号个别，个别四有千百名号一别，一切众生在世间的时候造作罪业有千种不同，所以堕落在地狱，地狱里面受苦啊，也有轻重不同。这个过去李斌老给我们讲经呢，他提过佛经里面所说的地狱有七十多类啊，地藏经里面略说了，细说有七十多类，七十多类我们想想呢，当然还是归纳的啊，那个种类之多啊，没有法子计算啊。这佛善于用归纳的方法啊，像烦恼，烦恼无量无边呢，佛把它归纳108大类啊，用归纳法。所以这个七十多类的这个地狱也是归纳法。最苦的就是无间地狱，佛在经上讲众生所造的善恶通通有因果报应，决定不会落空，善心善行必定感善果，恶念恶行呢一定感恶报，只要造作罪业了必定有地狱。地狱是极苦之处啊。我们看底下经文，地藏菩萨说无间狱者，其狱城啊，这个地狱外面有城墙，有围墙啊，围墙像城墙一样，周遭8万余里，西城城旗高1万里，城上火炬少有空缺，其余城中住狱相连，名号个别，独有一狱名曰无间。那么经里面讲的这些事情啊，这个地狱之大难以想象， 八万余里，比我们地球还要大啊！我们地球没这么大了。那这个城墙之高啊，高一万里。我们现在的飞机飞不到那么高啊！我们现在坐最大的飞机，各位常常去旅游，坐这个747的啊，能够飞到同温层。飞到的时候就是差不多3万多英尺啊，3万多英尺差不多是1万多公尺啊，那或现在呢我们来讲的时候也不过是10公里而已，这个高度10公里1万里啊。啊，恐怕从地球到月亮了。佛在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我们要相信。《金刚经》告诉我们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。如啊，完全如其事，没有丝毫夸张。啊。事实怎样啊，佛就说这样，不增不减呢，这叫如语，地于变化所作啊，化现的是造罪业的众生业力变现的。如果没有造作这么重罪业的人，地狱纵然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啊，就正如章太炎居士啊，他要求东岳大帝废除炮烙的刑法啊，炮烙是地狱里面的一种刑法啊，这个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刑法不人道啊。啊，基于人道的立场啊，啊，死就让他死吧，不要将他这么难过嘛，不要去折磨他嘛。啊，东岳大帝派小鬼带他到刑场里去看，他看不到，啊，他才完全觉悟到佛经里面所说的这种刑法不是阎罗王设施，是他自己业力变现，这个就没有法子。不是别人设的，别人设的基于人道当然可以赦免，自己业力变现的这个没法子。地狱里面这个现象是一片火光火海啊，这个我们要相信啊。佛经说地狱是这个状况，其他外教也是这么说啊，你看基督教虽然他不讲六道，至少他讲三道啊，他讲天道讲人道，他也讲地狱，他那个地狱像的时候也是一片火光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地狱的现象，如果有甚深禅定的人，就前面我们看到婆罗门女，他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就有这个能力参观地狱，他有这个能力啊。亲自经验到这个状况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讲的不可以怀疑。下面说，其余周匝18000里，玉墙高1000里，细石贴为上火车下，下火车上，贴蛇贴狗， 锄禾持竹，遇墙之上，东西而走。那么这是蓄蛇无间地狱里面的现象啊。无间地狱是大地狱里面最苦的一个范围当中啊，称为无间，后面会给我们说明受苦无间，没有间断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其他的地狱里边虽受苦，还有暂停的时候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还有让你喘息的这个机会啊。无间地狱没有，狱中有床，遍满万里，一人受罪，自见其身是遍卧满床。千万人受罪，一国自见身满万床。那么这个床呢，是受刑人的场所啊，好像一个台一样啊。啊，这个台太大太大。受罪的人呢，他自己感觉到他的身体就那么大。所有一切刑罚同时受啊，千万种刑具同时受啊，不是说这个刑罚受完之后再去接受受那个刑罚，那有间隔，那不是无间地狱。无间地狱是所有一切刑具同时受啊，刀山剑树油顶是一起受啊，同时不是一桩一桩来的啊，决定没有间歇的啊。那么许多人造这个罪业，在这个人感觉到个人自己身体都是变满的啊，充满这个地狱，这是化身啊，啊，也是华严讲的无障碍法界。受罪的人跟一些受罪的人没有障碍，同时受，同时感觉到自己身体遍满地狱。这底下做个总结，众业所感呢，祸报如是啊。地藏十轮经里面跟我们说的无逆罪啊，无逆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堕阿鼻地狱啊，就是无间地狱。无逆是大逆不道，第一个是杀父母，父母对自己大恩啊，不能知恩报恩，反而杀害父母，这是造无间地狱之罪。第二个是杀阿罗汉，阿罗汉是修行得道之人，他住在这个地区是这个一个地区人的福田呢，这个地区人有福啊，接受他的教化啊。阿罗汉现在不在，到哪里找阿罗汉？如果说杀害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能够教化一方，你去杀害他，这个罪过等于杀阿罗汉啊。所以第一句杀父母，这是父母亲啊，杀阿罗汉是老师啊。 一切众生恩德最重的无过于轻视啊，所以一切善行无过于孝道啊，孝亲尊师善行里面的第一。第三呢，是破活合身，破坏僧团，也是破坏教学的这个场所，破坏教学的大众啊，这个罪过很重。最后是讲卧心触佛身躯，啊，怀着这个嗔恨之心，或者是嫉妒之心，佛的福报很大，没有人能够杀害佛啊，佛有很多护法神保护啊，没有能伤害的。这个触佛身躯是提婆大多的这个故事啊，这是提婆大多想伤害佛啊，用在悬崖上面推下大石头啊，想害佛的生命。金刚神在空中把石头拦截住，这个石头破碎了，碎片啊落在佛的脚面上，他受了一点伤，流血，叫触佛身躯啊，这个罪过也是堕无间地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破坏正法，使社会一切大众文法的机会断绝啊，所以这个过失是在无间地狱。又助罪人备受重苦，这一句是总数啊，下面也都是六数，千百夜叉以及卧轨，这是地狱里面变现出啊。执行刑罚的这些卧轨啊，夜叉卧轨啊，地狱经里面叫他们做卧兽啊，牛头马面的这些啊，它不是人的形状啊，啊，卧兽的形状。非常可怕啊，非常恐怖，扣押如剑，眼如电光，手抚铜爪唾液罪人，这受罪的人看到地狱的形象总是逃避啊，想躲避，躲避到哪里去？四面都是火，上下也是火啊。那么这些卧轨啊，你想躲避，他把你抓来啊，往火坑上送啊。复有夜叉之大切疾，重罪人身，或重口鼻，或重佛杯，炮空翻阶，或至床上，这一些卧轨戏弄这些受罪的人 古时候，这个兵器只有这些东西。那我们能够推想到啊，现在要是在地狱里面，一定有毒气，有瓦斯，有机关枪啊，有这些东西了，有炮弹呢，甚至有核子弹爆炸了，通通都有了。从前人心里头没有这些现象，变不出这些东西来。变他自己心里面所知道的这一切刑具，那么现在人很可怕了，很可怜的。为什么？看电影、看电视、看那些恐怖东西啊，他通通装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，到阿鼻地狱全部现出来，他通通都要收啊。所以这些科幻恐怖啊，这些影片少看为妙啊。纵然堕地狱，少了不少种刑法。我讲的话是真的。你们喜欢看这些东西的话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，将来堕地狱比一般堕地狱要增加很多种的刑法，一定的道理嘛。所以一个真正的懂得修学的人，也不见物色，耳不闻卧身啊，一切这些卧地的境界，我们不要去接触，不要去沾染，好啊，对自己决定有大利益了。那么这是说的夜叉卧轨。除这个之外，那这就是科幻小说里头所讲的富有气音，但最人目富有气舌，脚最人静，不知节内时下长的打舌根里抽长错展，羊同物口贯口月贴产生，万死千生夜感如是。每一种刑法都表无量的苦受，过犹一因。佛在经典里面都有说明，总是不离贪嗔痴这三种根本烦恼。人在一生当中，实在讲受愚痴之害是最严重的。愚痴是对于事理不明了啊，凭着自己的邪知邪见毁谤道德啊，自己心行不正，也诱导他人邪知邪见，共造恶业。佛劝我们布施，在末法时期布施 所产生的负面的影响，不能说没有啊。前面讲呢，唯作沙门，心非沙门，欺骗众生的这个人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特别是在末法时代啊，佛说了吗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。这些邪思从哪里来的呢？魔王的子孙啊。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魔王波旬想破坏佛法了，佛的智慧道德威神太大了，魔王无能为力啊，暂时就不破坏了啊，也跟着佛学，也来听经闻法了。可是坏佛法的意念没消失啊，他跟佛报告，我总有一天要破坏佛法。佛说我的法是正法，不可能破坏的啊。这个魔王就讲，等到你法运衰的时候啊，末法时期，我让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你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听了一句话不说，流眼泪。所谓的说，譬如狮子虫啊，环射狮子肉啊。所以这些出家人不是佛弟子、魔弟子，专门来破坏佛法的啊。所以众生看到这些人，不愿意布施。布施，你看，让他们，他们在享福啊，我们受他们的欺骗。回入布施，说布施没有果报啊！你看看他布施得的是恶报啊！骗人集财自己享受，跟佛法背道而驰啊！说修善不会得善果，造恶也不会得恶报啊！用这些邪知邪见蛊惑众生啊，使众生呢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。那么这些人后面有魔王加持，有妖魔鬼怪在他身边兴风作浪啊。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看到有些邪思势力很大，徒众很多啊，他手下有人才有财富，修学正法的人啊很可怜呢、啊、在这个世间走投无路，没有人认识正法啊、他们又何尝不想护持正法呢？但是不认识，把邪当作正，把正当作邪、啊、弘扬正法没人理会啊。啊，可是我们自己很清楚，虽没有人理会呀，善报再讲来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绝对不能因为啊局势的人都迷惑，我们也随着迷惑颠倒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他迷我不迷，他造罪业我不造罪业 啊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了最佳的榜样。啊，我们今天讲苦要跟释迦牟尼佛比，我们的日子比他好的太多了。啊，人家晚上大树底下坐一坐，去休息一下。啊，吃饭到外面去透过，我们至少还不需要去透过，还有房子住。啊，我们的衣服比释迦牟尼佛多得多，出去旅行还有行李啊。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出去旅行没行李，这三衣都披在身上，波拉的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我们要不能认真办道的话，怎么能对得起佛陀？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虽然有许多国王大臣大富长者护持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接受，没有接受他们。哎，你去我盖一个大道场大寺庙没有。啊，所有这些道场都是借用的。啊，奇树借孤独园，你看产权啊，是乞托太子借孤独长者，啊，接受他们的供养。我们常讲啊，佛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，所有权是他们的，啊，临时借用。啊，都给我们想得很周到很圆满的，知道我们在末法时期要遭到许许多多的苦难。啊，想到佛陀当年的僧团，我们心就平了。再看底下经文，动静一接求出无期，造作地狱罪业的人堕落在地狱，尤其是无间地狱。时间之长是以一劫来算的。啊，求出无期，但是我们晓得佛所讲的世界，世界有尘住坏空。啊，尘住坏空是一个大劫，啊，这个一劫皆是大劫。啊，每一个劫一个大劫里面，世界都有尘住坏空。那这个世界坏了，这些堕地狱的人他到哪里去受罪？世界坏了，那地狱也坏了，他不是可以出来了吗？地藏菩萨在此地说，世界坏时即生他心。我们这个世界坏了，别的世界没坏啊，他就转到别的世界无间地狱去了，还在无间地狱。他借此坏转机他方，他方坏时辗转相继，此借成后还复而来。这个事情麻烦大了，所以真的一劫求出无期。我们干这个造这个业，实在讲太容易了，不知不觉就造作地狱的罪业，哪里晓得将来受苦是这样凄惨，这么长的时间，谁知道呢？ 读这个经呢，千万不要误会，这是佛吓唬我们的，不是事实，是劝我们不要做坏事了。啊，我们要这样想法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到国报现前，后悔莫及啊！佛怎么会骗人？佛教化众生方法太多了，不要用欺骗众生的方法。啊，说老实话，世间一个正人君子都不肯欺骗众生，何况佛菩萨？啊，因为欺骗众生，各位要晓得，骗一次，以后人家对你永远不信任。所以一个正人君子不用这个手段，保持自己的信誉，这个重要啊。世间人尚且如是，何况诸佛菩萨，他们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善巧方便，怎么会用这种笨拙的方法呢？我们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，绝对没有一句是假话。啊，我们能够接受，能够相信，能够奉行，自己有福啊。有福的人才能修福，没有福的人想修福都修不到啊。这佛在经上常常提醒我们，修福都是有智慧有福德的人。无间罪报，其事如是。这个是简简单单给摩耶夫人汇报无间地狱的概况。又无事业感，故称无间。地藏菩萨非常慈悲，再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地狱称作无间，是因为有五种事。五种业，感应这一种苦报啊，啊，就称之为无间。这五种是没有间隔的，何等为无呢？一者日夜受罪，以至结束无始间觉，故称无间。这是讲受刑罚的时间没有间断。从入地狱那一天要经一劫出来啊，从地狱出来这个期间当中，受罪罚日夜不间断，没有间歇，时无间啊。二者一人一满，多人一满，故称无间。这个第二种是行无间，自己的身形。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地狱，地狱有多大了，你这个身形就多大啊，这叫行无间。 地狱里面有许许多多受罪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身跟地狱一样大，这个地狱是化身，像我们讲它的灯光一样，每一盏这个灯的光明啊，都是充满这个样的，即使盏灯呢，每一盏灯都充满了不相妨碍，地狱的身形呢，仿佛如是。第三呢，受苦无尽，这三者，罪气，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刑具啊，他棒。这个都是古时候刑法里面常常用的，鹰蛇狼犬都是铁的，前面我们看到铁鹰铁蛇铁狼铁狗，非常凶恶的罗刹夜叉恶鬼啊，现这个现象啊，对魔具足啊，这个对魔，我们在地狱变相图里面看到，把人拿去磨，这个人一段一段的给他锯，挫折烫火，烫火就是我们讲的油锅。下油点挫折就是用刀砍的，都是一生当中他造作这些罪业，阿赖耶识里面含藏这些种子，到地狱的时候全都现行，平常不是吃素的吃肉的，厨房里面拿着这些畜生一块一块的来斩了，这就是此地说的到地狱的时候这个现象现前了，这些恶鬼把你这个身体也像这个一块一块的来斩切一样的，所以这个是化现，决定不能避免的。铁王铁神铁驴铁马这些就是常讲的牛头马面，非常凶恶的恶鬼，圣歌落手，月贴交身，这些受这个刑法的苦状贴融化之后，你说那个热度多高，浇在身体上，这身体立刻就浇烂了，鸡吞铁碗，你饿的时候想吃这个恶鬼你吃口张开，铁碗碎了，铁碗是都是烧得红红的，不是冷的这个铁碗，热铁碗刻银铁石，从年尽节素闹油桃，苦楚相连呢，更无间断，故称无间。这个地方也是六色几种细说说不尽的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哪里说没有果报呢？ 啊，说没有果报，这个话真正是自欺欺人啊！决定有果报，所以人生在世啊，短短的数十年寒暑，为什么不学做一个好人？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要节俭，要忍让，《论语》里面记载孔老夫子的德行，有五种啊：温、良、恭、俭、让。夫子处事待人接物温和、善良、恭敬啊，对一切人事物都恭敬啊，节俭忍让。他老人家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，我们要知道学习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表现的更圆满，更究竟，更彻底啊！为什么不学圣人？为什么不学菩萨？啊，要学这一些造业的众生，那就太苦了。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，把末世的众生附托给地藏菩萨来教诲，有道理的啊！末法时期的众生贪嗔痴三毒增长，不知道忏悔，不知道向善了啊，不懂得孝亲尊师，不明了善因善果，要靠地藏菩萨教诲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末法时期真正能教诲一切众生的这一部经，应当是必修的课程。要常常讲解，常常宣扬啊！佛把弘经这段事情付托给一切与会的菩萨，我们听了之后要自己发心直下成道啊！佛的嘱咐我也照做，我也效法地藏菩萨，依照经典的教诲啊，修行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啊！不顾自己的生命，何况生活的苦难，一定要把佛的教诫做到。往后的果报必定如经所说，我们发愿求生一定得生净土。这个第四个果无间，四者 不问男子女人，相互疑敌，老幼贵贱，或龙或神或天或鬼，罪行业感系统受之，故称无间。无间地狱受罪的这些众生非常复杂啊，有男子有女人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啊，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，相互疑敌，就是我们今天讲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啊，老幼贵贱。那么这是说的我人道啊，人道之外还有其他的仙道里的、修罗道的、畜生道的、魔鬼道的啊，这几道的众生如果造作上面所讲的罪业，都要堕无间地狱之受果报啊。龙代表畜生道，神楞严经里面有讲的仙道啊，天是讲的欲界天、色界天，还包括无色界天，都包括在其中啊。鬼是魔鬼道啊，啊，那么换一说是地狱以外的五道啊，造作罪业，罪行业感系统受持啊，这所称为无间的无间地狱的众生呢，这个非常非常复杂啊。这个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四禅天、四空天啊，这个四禅是指第四禅。在四空天，天人寿命终了之后，多半都堕无间地狱。我们一般人讲呢，爬得高，摔得重。他们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？他们认为自己升到第四禅，升到四空天了，以为就证到大涅槃。寿命到了之后啊，于是他就后悔，就毁谤三宝啊，这个诸佛如来菩萨讲的大涅槃是假的，我已经证得了，你看我还寿命还的还要堕落，所以他谤佛谤法谤僧啊，他在最后那一刹那毁谤三宝，这个罪业多少倍啊，所以他不了解这个境界是虚妄的，误以为是涅槃境界啊，所以造极重的罪业。第五呢，叫命无尽，五点若堕此狱，从初入时至百千劫，一日一夜，万死万生，求一念间暂住不得，除非业尽方得受生，以此连绵，故称无尽。啊，如果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刑罚就死掉了，哎呀，那真的是恭喜他了，那大喜事啊，地狱就死掉了，他不管生哪一道都超生嘛，这个受的苦难多减多减轻呐，大喜事啊，死不掉啊，这个地方才死，风一吹又活了啊，活了再生，所以一日一夜万死万生，这个万是形容 不是数字，那比这个万的数字还要多啊！啊，死了又生，生了再死，啊，干这种事情，永远没有间隙，啊，暂时休息一下都不可能，除非业尽。你这个造的这个业在地狱里面受尽，啊，受尽了，那就在地狱里面死了，就超生了。啊，如果你的罪业没尽，你就没有办法处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。回报三宝，我们举这个例子来说，如果你是口头上的回报，一定要等你在人间回报这个影响消失，你才能处理。如果你的影响还在，你就没有办法处理地狱了。所以言论上的影响持续的时间不会长，你比如回报三宝，有人听到了也跟你一道回报，但是过个30年50年，慢慢的大家就忘掉了，影响力就没有了。假如像现在呀，这个录音呢，这个麻烦大了，这个影响的面太大了，时间太长了。如果有人把你回报三宝的这一些录像带、录音带保留下去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他要把你送到这个博物馆当古董去保留啊，他保留10000年，你在地狱10000年不能出来，这很糟糕的事情。如果再回荡写成文字印成书，哦，那个麻烦可大了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本书存在，你就脱离不了阿鼻地狱。必须这个世界呢，这个书籍通通都没有了，都损坏完了，你才能离阿鼻地狱。啊，同样一个道理。我们翻过来，你要是赞叹三宝，赞叹善，只要影响力存在，你这个福报啊，就有的受的，啊，有的享的，啊，一反一正呢，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，为什么不存好心？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呢，福报无边呐，翻过来要造作罪业，苦报也无边呐，都在一念之间。诸佛菩萨劝导我们存好心，行好事，说好话，做好人。好的标准在哪里呢？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好的标准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啊，跟经典里面所讲的相应，就对，决定的福，这个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的，千万不能够违背经教，造一些恶事，除眼前一点的微薄之力，后来遭受无穷的苦报，那就得不偿失。 再看底下经文，地藏菩萨白什么言，无间地狱粗说如是，若广说地狱罪气灯明，即苦住苦寺一界之中求说不尽。经上讲的简简单单的提出一个简报啊，如果要详细说，这都是真话，说一集都说不完啊。说一集什么？说地狱的名称，地狱里面那些刑罚刑具的名称及他受苦的事情，一集说不完啊。没有讲其他地狱，无间地狱，无间地狱说一界都说不完。如果在其他的十八地狱通通说，那这个二界、三界、四界恐怕都说不完。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实状况。摩耶夫人为己，仇有或长，顶礼而退也。摩耶夫人待我们齐请，听了这些话很难过啊。难过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忧愁阎浮提众生，摩耶夫人对我们这个世间特别的关怀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呢，还继续不断造罪业，这是他忧愁的地方啊。自己想救拔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这也是他忧愁的地方。顶礼而退也，你看对地藏菩萨的尊重啊，礼貌非常周到，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教导我们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